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时间，我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每逢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咧，我都可以见到阿初，黄晓初嘅阿初你好。 Hello， 你好啊 ，Winky。我见到你都好开心噶， 系嘛？我好感觉得到， 咁就好啦。 好开心啊！我都好啦，阿初，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剧本就系《山羊》啦。咁啊，就系由 Edward Albee 写嘅一个剧本啦。阿初，你接触呢个剧本嘅经历系点样噶？ 讲到好似好大件事咁样，但系呢个剧本咁啱咧，其实佢当时发表成名之后咧，嗰阵时就咁啱我其实喺美国读紧书嘅，咁所以我亦都睇过一啲即系当地嘅一啲演出嘅，即系自己学校入边嘅同学亦都有做一啲 scene work 啦，亦都有好多剧团喺出边做啦，所以就即系我都第一手我系咁样接触呢个戏嘅。咁啊，我睇完之后第一次其实我接触系真系个演出嚟嘅，即系我都唔知道系咩事，我去睇个演出，睇完之后系惊为天人，我好鍾意个剧本嘅。 即系好鍾意个剧本个原因系咩呢？因为嗱，譬如佢题材探讨嘅，我諗都唔系话一啲好新嘅嘢啦。咁你最鍾意佢嘅系乜？ 我觉得新 啊， 新啊， 我觉得新啊，即系我都喺节目度讲过啦，话我哋好难写到新嘢啦。但我觉得佢真系写到某一啲新嘢，同埋系我觉得个感觉系好现代啊！即系整体上，不论个剧本嘅风格啦，个剧本嘅长度啦，个剧本嘅节奏啦，各样嘢我都觉得，哎呀，呢个系好而家嘅劇場嘅走向啊！即係因為而家嗰啲戲咧，唔會好似好多都好似莎士比亞嗰啲，哇幾十個演員三粒幾四粒鐘，唔係嘅，即係佢係幾個演員，然之後做一個鐘鬆啲，連中場休息都冇嘅，就一氣呵成咁樣就完咗噶啦。咁嗰個感覺係好，我好覺得係而家嘅劇場有一部分嘅劇場係走緊一個咁嘅方向咯， 越嚟越偏向係即係人少啲、精簡啲，你會睇得好快、好爽，跟住就會完，會抌、會拖。 當然都有好多人做啲好大嘅製作，好多角色嘅、好多人物嘅都有。咁但係有的而且確係有另外一個潮流喺度發生緊，就係好多好多嘅戲都係啊三四個角色，而且咧係成個戲真系一个钟松啲就完噶啦，咁呢个戏就系咁样嘅一个状况。 嗱，好啦，讲到呢度咧，我谂好多听众咧都想听下究竟个内容系点。咁其实个内容咁精彩啦，即系你觉得有啲新嘅元素，个内容系啲乜嘢咧？ 首先个戏啦，就个名就叫做 Goat，然之后咧就 Goat 就系山羊啦，跟住咧后面有一句嘢就系、是、Or who is Sylvia？Goat， 我话 Who is Sylvia？ 个副题就系边个系 Sylvia 咧？谁是 Sylvia？ 咁、 哦、 首先就要讲下，即系我哋、 okay ， 我谂啊 ，Winky 你唔知道边个系 Sylvia 啦，即系亦都冇印象啦，唔知系咩嚟啦。咁原来喺西方嘅文明入边，Sylvia 呢个名系有某一啲嘅特别嘅意义嘅、就系 Sylvia 其实系，如果我冇记错啊，我希望唔捞乱啊，就系、是、应该系一只半羊半人嘅一个咁样嘅神咁样嘅嘢嘅。 哦， 咁就係真係同啲人有啲关系啊，咁亦都有一啲爱情故事㗎。 哦， 即係所以係喺本身嗰个西方文明入面呢，就呢一个 Sylvia 山羊呢样嘢呢係存在㗎啦。 係 所以呢就普通嘅观众呢，你如果见到嗰个戏码就是 Goat or Who is Sylvia 呢，咁佢就有啲人就可能会以为係一个古希腊嘅神话，就係、是、讲关于嗰个山羊同人嘅古仔，或者半羊半人嗰个古仔咁样。咁但係呢一句戏就唔係讲呢样嘢啦，就係讲一个人嘅一段婚爱情，即係讲个男主角嘅一段婚爱情。咁呢、這个我觉得嗱，讲婚爱情就当然唔係啲乜嘢新嘢啦，即係呢个绝对唔係新嘢，但係佢个切入点嘅角度呢，我认为係新嘅。 系， 即系我认为佢讲紧嗰个命题，成个戏咧系新嘅。咁但系呢度我卖一个关子先， 嗯、 因为我都觉得啊，观众听我哋讲，好似讲到好劲咁啊，但系连个古仔系咩都未知咧，咁就好难搞。所以我 想知道啊，拗紧 啦。咁我谂我哋就要成个古仔咧讲一讲俾我哋嘅听众知道先，然之后咧我哋先至再详细讲下究竟我觉得呢个戏有啲咩系咁新颖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好啦，初你咧就令到我哋非常之骚痒啦，咁啊讲紧山羊呢一个剧本啦，不如即刻同我哋讲下个内容啦。 好啦，咁啊个戏一开始咧就其实系讲 Martin， 咁佢系一个建筑师嚟嘅， 系， 咁佢戏一开始咧，咁佢太太咧阿 Stevie 咧就喺度即系打理紧间屋啦，喺度执紧屋啊，准备紧，好似有啲重要嘢要发生咁样啦。咁但系咧呢、這个 Martin 咧就神不守舍咁样成日。行过又话，哎呀，我件衫又去咗边啊，我啲嘢去边啊，佢乜嘢都唔记得，好似老人痴呆咁样，奇奇怪怪，唔知做乜嘢嘅。咁佢老婆就问佢，你做乜嘢啊？咁样，喂，你快啲准备啦，你个朋友啊 Rose 啊，等阵间佢要嚟同你做访问嘅，你知唔知发生乜事？跟住佢吓做咩？我访问我咩啊？我唔记得咗咩事啊？跟住话你攞咗奖啊嘛。你攞咗个普立兹克奖啦，咁普立兹克奖其实系咩呢？其实就系喺建筑界嚟讲，就 系 等于诺贝尔奖咁样噶啦，即系最高荣誉嚟噶啦。 系系系 咁佢就攞咗人生一个最大嘅奖，但系佢就傻下傻下咁样，好似唔知做咩嘢。 攞奖都唔记得啊！ 系啊，佢完全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嘅。咁佢老婆就开始又觉得佢奇奇怪怪啦，但系佢又有啲嘢好似想同个老婆讲。咁啊，欲言又止，我哋见到咧，佢个状况系好奇特噶。咁啊，第一场基本上就完咗㗎啦。 哦，係。 係啊，好简单嘅。咁跟住好啦，去第二场就佢个朋友真係嚟访问佢啦。呢个朋友呢其实就 one man band， 一个人嚟就自己 set 机咁就访问佢，咁就同佢讲咁啊。入嚟就寒暄下啦，喂，点啊，好耐冇见啦，咁啊。跟住佢嗰啲答案呢又系语无伦次，奇奇怪怪咁样。问佢你最近点啊，都系咁囉。唔系攞咗个奖，攞个奖都系咁啦。咁你开唔开心啊？ 住嗰个状 态。即系问佢你开唔开心啊？开心咩啊？攞奖啊！攞奖你开唔开心？攞奖正常都应该开心啦、啊，系嘛？即系佢好奇怪嘅，完全唔知咩事啊！咁跟住就嗰个朋友就见佢咁样，唉，算啦算啦，嗱林啦，我哋 road 机啦，阿林访问咗佢算啦，咁啊 road 机就对住佢访问咁样啦。咁佢当然啦，佢个表现亦都系奇奇怪怪咁样问非所答。咁阿 Rose 到最后就忍唔住啦，就系停咗部机，啊 cut， 喂，做乜嘢啊，大佬？我走嚟访问你做咩咁样？奇奇怪怪咁，你究竟发生咩事啊？咁佢就讲唔到啦，淨係喺度点床点隻咁样，完全讲唔出口。跟住呢个 Ross 呢就停咗机啦嘛，咁佢就话啦，老老实实啦，大家唔 friend， 即係男人嘅嘢两件事嘅啫，一係事业一係女人。咁事业你已经係即係走在最尖端㗎啦， 攞緊奖喎，攞咗咁大嘅奖 喎。冇得走㗎啦，咁一定係女人啦，你係咪出面有第二个女人啦？咁佢就知唔以对咁，哦真系啦，咁啊，跟住呢个 Ross 咧死八卦啦，就猛咁就问佢喂点啊点啊点啊咩啊？你识咗个后生女啊？点点点啊？咁啊，咁啊开始就问佢啲细节啦。呢个 Ross 咁佢就讲佢系点样遇到佢呢个咁样嘅对象嘅。咁啊讲有一日揸车去到个郊外地方咁啊，咁就见到佢喺个山坡上面，咁佢就落车就走埋去啦。咁啊四目交头，佢就觉得真係好有联系咁样，突然间就 触 电嘅感觉就爱上咗佢啦。咁点知到最后讲咗一轮之后，即係呢个 Rose 听到之后都觉得係一个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啦。到最后呢就係呢个 Martin 竟然讲呢，佢就叫做 Sylvia。咁 Sylvia 系边个嚟嘅呢？ Sylvia 系一隻山羊嚟嘅。咁呢个朋友就咩呀，你搞笑㗎嘛，咩呀，唔係嘛。点知佢讲话佢而家有一个外遇，就系同一只山羊喺埋一齐，即系佢仲同呢只山羊发生关系啊！咁呢个朋友就突然间即系癫咗啦！喂，我搞错，你黐线噶！你话如果你真系有个后生女点点点嘅话，咁都好似合理啲啊！但系你吓咩事啊？咁我真系唔知点算啦！咁啊完咗啦 ，OK， 咁第二场完咗啦， 即明咗佢点解神不守舍先。 係啦，即原来佢就係一路喺度筹除緊，就係关于呢件事点样算。咁好啦，去到第三场啦。咁呢场我觉得好正嘅。第三场一开咁就係点呢，就係Martin 就坐喺度，即係好筹除咁啦。 嗯， Stevie 佢太太坐咗喺度攞住封信，就好似好嬲咁样。跟住个仔呢又企咗喺旁边，又系唔知点算咁样。跟住就个仔呢第一句一开声个对白，即系原本系英文嚟嘅。 系 咩啊？你搞紧只山羊？即系原本英文就有粗口夹杂噶啦，有嗰个成分噶啦。 佢个仔系成年未噶？ 十零岁嘅应该系，即系未完全 成 年， 但有青春期。 就系系啊，十零岁未到廿岁嗰啲咁样啦。跟住就开始同个仔闹交啊，个阿爸就开始 同 Martin同个仔阿 Billy 就开始闹交。甚至系去到咧，就系出言就系伤害大家。佢就即系叫，基本上就系如果系中文嘅话，佢就叫自己个仔做死基佬啦。因为个仔系同性恋者嚟嘅，咁就叫个仔死基佬咁样啦。跟住佢阿妈就开始劝教啦。佢就话：诶，唔系嘅，你爸爸 嘅阿妈仲系。 最有趣系呢度啊！所以咧，我等阵都讲一讲呢一场都几有趣。因为我喺香港睇嘅时候睇广东话咧，同喺美国睇英文嘅时候咧，喺美国睇嘅时候呢一场系喜剧嚟嘅。好好笑 嘅， 系啊，但系喺广东话嘅时候咧，就好难做得翻个效果。但系 anyway， 咁呢个阿妈就劝交啦，佢话：哎呀，对唔住啊仔，你爸爸唔系有心噶，佢唔系，因为佢系一个好善良、好好人嘅一个建筑师，佢系所有嘢都系好好啊。只不过佢最近唔知点解搞咗羊啫嘛。咁就呢个妈妈劝咗交之后，咁个仔就话：哦好啊，咁我唔出声啦，因为佢都闻到火药味啦。因为个阿妈好明显咧系喺度润紧个阿爸噶。跟住个阿妈就攞住封信嘛，一路话攞住封信。嗰封信系咩咧？就系佢话。啊！我今朝翻嚟收到封信，我觉得即系几好笑嘅。咁佢就开始读封信嗰封信嘅内容。 即系头先佢哋知道爸爸搞只羊嘅时候，系未睇过封信，未讲过封信。 唔系睇过噶啦，已经睇过噶啦。即系嗱，呢个都系喺编剧上，我觉得个技巧几有趣嘅，就系个编剧点样将一个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小明，我哋都识咗成十年咯，即系一个咁样嘅 information， 佢点样？你一定要喺个剧本入面讲出嚟，因为嗰个女主人啊 ，Stevie 啊，佢觉得不可置信啊，所以佢就重复嗰个信嗰个内容，佢再讲多次，然之后佢仲话咧，因为嗰个 Rose 呢个好朋友咧，寄封信俾佢啦，咁啊同佢讲话，哎呀，我作为一个好朋友，我都有啲为难，点点点，我都唔知道系咪应该话俾你听，其实咧我就知道咗咧你。先生咧，佢就有一个外遇，不过我咧非常抱歉都要话俾你知咧，佢嗰个外遇嗰个对象系一只山羊嚟嘅。嗰个 Stevie 就系咁样读封信啦，读完之后佢话：啊呢、這个 Rose 系咪觉得自己好搞笑啊？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喺度谂啦，佢系咪谂住自己好搞笑？我睇完之后，我唔知道我应该点样反应啊？跟住我再睇，我觉得即系开玩笑冇理由开啲咁嘅玩笑噶嘛，系嘛？你话系咪啊 Martin， 你讲下，不如你讲下嘢啊咁。即系嗰件事咧，其实系我睇个剧本英文剧本嘅时候咧。或者系我喺美国睇个演出嘅时候咧，呢、這个女人啊，呢、這个太太都系有一个咁嘅状态，就系佢咧有一个好大嘅嬲怒，但系佢想办法控制自己，然之后就啊，比如你讲下咁样吓吓，你讲下我听啊，咁啊睇下系点嘅咁样，咁就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慢慢呢个 Martin 就被逼要将嗰件事咧就讲俾呢个 太太 知啊 Stevie 知道。咁佢就将成件事又和盘托出啦，但係呢个太太因为其实佢嗰个状态好嬲嘛，所以成场佢都系咁喺度润个老公㗎，即係佢又润佢话你同一山羊咁有冇即係一齐去拍拖啊咁样㗎，你哋拍拖做啲咩呢，可下你哋真係我都唔系好明白，会唔会系一齐去潜水啊咁样，即係佢系咁喺度润个老公。 但 系 个仔喺咪度噶嗰阵时， 个仔喺度噶，个仔又耐唔耐又会加把口咁样，然之后就系啊，到中路个阿妈就劝佢翻入房嘅，跟住咧个仔临走咧，佢又同佢讲话：哦，你哋即管继续闹交啦，不过唔好咁嘈啦，不过我谂你都好难唔嘈噶啦，你打交就打交啦，我会喺上边噶，如果有咩事你就嗌我落嚟啦，我会帮你噶阿妈咁样，跟住就走咗上楼咁样。嗰、那个状况就系嗰个太太就一路喺度了解，问个老公究竟发生咩事。到最后咧，佢就问佢嗰只山羊系喺边度咁啊，咁啊知道咗之后咧，就突然间就冲咗出门口就走咗。 咁呢、這个呢、這个太太呢一路喺度问嗰个期间呢个剧本都有写㗎。就係讲佢呢攞屋企入面啲嘢抌烂晒。即係个演出都系咁样㗎，就係、是、成个花樽咁样车落地啊。即係香港个版本都系咁啦，成个花樽咁样车落地。 咁正常嘅咁嬲。 即係但係佢就系佢言语上唔系好嬲㗎，但係佢讲到咁晒佢就攞起嘢大力咁抌落地，然之后就抌完之后佢就拧返转向个老公你继续啊冇嘢㗎 ,ok 㗎咁样。就叫佢继续讲咁样。 真系好有喜剧效果。其实你讲得太搞笑 了。可能系我个人嘅问题啦。但系个戏其实喺现场睇系即系几有喜剧咁噶嗰个戏， 因为嗰个对比真系好大嘅会系。 冇错啦，下一场啊发生咩事咧？下一场咧就系呢个 Martin 就自己一个人仲喺个厅度啦，仲喺度即系喺度谂紧点算，个老婆唔知走咗去边嘅时候咧，个仔就突然间喺楼上咧就走落嚟啦。咁啊，见到满目疮痍就抌烂晒嗰啲家具， 烂花樽啊， 系啦，周围都系啦。咁佢就开始同阿爸喺度。倾啦，究竟咩事咁样啦？咁就即系佢哋其实面对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因为个仔就叫做同性恋啦。咁呢样嘢就喺个社会上面嚟讲，都唔系话广泛地完全被接受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有趣嘅就系佢哋个屋企咧，呢、這个 Stevie 同埋 Martin 咧。都是基本上啊是接受了他是同性恋者来的了、 嗯。 基本上是接受了。 哦、 okay, 嗯但是这个爸爸呢现在有一个外遇同一只山羊在一起呢他们就接受不到。 是。就难 一点。当然很正常啦这个接受不到很正常啦。 是啊、 但是他们就面对着就个情况都挺有趣因为之前那场他也有讲话、啊、Martin 说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他曾经去过一些那些治疗小组。 即 係嗰啲人 自己走咗去， 係啊，自己嘗試去接受一啲治療啊，咁就係成班人圍埋一齊咁樣，咁佢就話：，誒、哎，我係中意咗只雞啊，我係中意咗只牛啊，我中意咗只狗啊， 人獸戀全部係 啊，全部都係嘅。咁、哦、但係嗰啲人咧，大部分人嚟到咧就話：，誒、哎，我都覺得我有病啊，我一定要醫。但係阿 Martin 自己就係話：，我唔係有病啊，我唔可以真係。爱佢嘅咩？呢个唔可以系真爱嚟咩？我系真系爱佢。 而家呢个问题好好啊，真系。 嗱、這、呢个好有趣啊，就系话佢去到嗰啲人个个都话要接受治疗，嗰、嗯、啲老师都话要接受治疗。咁系咪同性恋都要接受治疗啊？ 系。 嗱、這、呢个问题系喺个戏入边系一个好有趣嘅命题嚟 啊！因为正常就系、是、哦，男中意女，女中意男。当你唔系中意紧好似啱嗰样嘢，就变咗。在人哋眼光里面有问题噶啦嘛， 系啦，咁而呢样嘢最惨就系大部分嘅人系冇办法接受呢个概念啊嘛， 嗯， 而阿 Martin 基本上咧，佢就喺呢度咧就同佢个仔倾下偈咧，到最后咧系唔知点解啊，唔知点解啦，两个人系倾下就锡大家， 哦，即系两父子 锡大家，跟、 okay、 住突然间呢个朋友阿 Ross 咧就走入嚟就见到个情况就系佢哋两个喺度锡紧大家，跟住就。乜料啊，大佬黐线噶呢个家庭，乜嘢事啊？我啱啱先知道你有嗰个咁样嘅癖好，咁你个仔啊原来系基嘅，咁你做乜嘢啊？你黐咗线咩？咁样，跟住就呢一个朋友咧就讲到最后咧就讲咗一样嘢，即系佢个角色其中一样嘢，佢追住就系话嗱，我同佢访问系唔会出街噶啦。我唔会同任何人讲嘅，即系呢件事咧，只要你唔同人讲咧，冇人知咧就冇事噶啦。 系、嗯、 咁样，佢讲咗呢句嘢，咁跟住呢个 Martin 就讲咗，我认为系个剧本入边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对白。佢话乜原来你一路净系谂有冇其他人知咋？即系原来你只系 concern 会唔会俾其他人知咋？ 嗯， 佢自己一啲都唔 concern。佢话我唯一 concern 嘅就系我点样处理我太太，点样话俾佢听，同埋点样处理呢件事。嗱，第一，之前佢讲过啦，就系话佢觉得唔系一个病嚟嘅。佢覺得係佢真係有咁嘅狀況，佢只不過係一路喺度諗點解佢之前會神不守舍咁，其實佢一路就喺度籌措緊，我點樣可以講到俾我嘅太太知？因為佢要講俾佢太太知嘅有兩個好大嘅問題，第一大嘅問題就係佢同只山羊搞埋一齊啦、 嗯， 即係有一段婚外情啦。 係啊， 呢個係第一樣嘢最難解決嘅、啊。第二樣嘢最難解決嘅就係婚外情還婚外情啦，嗰只係要係山羊喎。咁點樣令到個太太了解咧？唔好講話明白接受啦，係了解，因為佢好覺得自己對唔住個太太，佢要話俾佢知。 嗯， 咁佢就喺呢度就係同佢朋友啊 Ross 講。佢就系话乜你净系谂住点样唔俾其他人知啊？呢个对我嚟讲根本都唔系一个重点， 个 重点系我点样处理我嘅太太，我点样交代啊？即系唔系处理，系点样交代啊？咁啊喺佢哋仲讨论紧，即系究竟呢件事可以点样处理，同埋佢讲咗，原来佢面对最大的问题唔系 呢个世界有冇人知道呢件事之后呢，就已经去到个故事嘅结局啦。 因 为结局系咩呢，就系个太太终于返嚟啦，佢出现咗啦，呢个 Stevie 出现返。咁佢做咩呢，佢就系拖住一隻山羊嘅尸体，就系、是、Sylvia。佢拖住血淋淋咁样隻拖住佢入嚟，然之后佢话，哦，你同我讲话佢爱你，你又爱佢嘛。咁而家冇问题呢，佢已经唔系一个问题啦。咁就个戏就完咗啦。喺呢度。 即系 Martin 嘅反应。 Martin 嘅反应有，当然有啦，就系见到佢嘅反应，就系、是、呢件事就系到最后点样解决，就系、是、个太太去杀咗呢一只山羊， 啊、 就攞住嗰条尸就拖住咁样入嚟，血淋淋咁样就完咗个戏嘅最后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打初又繼續一劇資本時間啦，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咗《山羊》呢一個劇本嘅內容啦。其實聽即係聽細緻啲嘅內容咧，佢係真係有啲新嘢啦，可能我哋平時少啲喺一啲劇本入邊見到。例如我覺得人受戀係比較少啲啦。 係 啊。即係又或者係嗰個人佢自己接受咗佢自己。嗰樣即係佢唔係，即係好多時你會覺得啊，我人壽戀係唔見得光嘅一件事嚟噶嘛。啊，但係佢又接受咗呢一個呢樣嘢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在於一個角色嚟講。 我覺得即係我哋講嚟講去話，我哋寫唔到新嘢。咁其實嗰個故仔你嚴格啲嚟講，都唔係啲咩新嘢嚟噶，即係講有揾有外遇啫嘛。 即係 只不過好奇特地就係呢個外遇就係一隻山羊啫。即係呢個係。比较特别啲嘅咯，你话系咪真系好新呢？其实未必系好新，但系我反而想讲嘅系，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度比较少讲呢样嘢，但系我觉得其实系重点嚟，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我谂佢喺创造呢一啲嘅艺术品出嚟嘅时候，都有一啲嘅，即系点讲咧？ 信息。 你可以话信息啦，但系有一啲动力啊，令到佢觉得呢样嘢唔俾人睇系唔得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啊。咁而 Edward Albee 佢写呢个剧本就系佢捉到一样嘢，佢呢一个古仔个情节啊，基本嘅故事有个男人中意咗一只山羊，一个外遇，然之后个老婆发癫，跟住到最后杀咗佢。呢个古仔只不过系一个承载物嚟嘅啫，我哋只不过系睇呢啲人物喺呢一个咁样嘅。故事入面佢哋点样处理啲嘢，从而我哋了解人性嘛。 系啊。 即系到最后，我觉得大部分戏系咁样啦。 嗯。 即系我哋想通过呢啲嘢，我哋睇到人性嘛。 系。 咁而呢样嘢就系我哋见到嘅，就系呢个人。我哋一开始，我哋个人，我谂大部分嘅观众喺嗰个过程入面，如果你系第一次接触呢个戏嘅话咧，你都系会吓唔系嘛？佢同只山羊喺埋一齐，哇！点搞啊？呢个人系咪黐线噶？即系我哋都会咁谂。 嗯。 但系我哋慢慢开始明白呢个人，佢系一个正常人嚟嘅，佢有問路過我哋啊！佢點出咗個問題嘅重點啊！佢話個重點係第一，佢真係愛嗰只山羊，而呢樣嘢佢認為唔係一個病，佢好清楚自己發生緊咩事，而佢係一個咁出名嘅建築師。嗱，呢個咁出名嘅建築師唔係話就等於啲咩，只不過係話我係話佢係應該係一個有禮智、受過教育嘅人。 係啊，即係被譽為係一個好人，係一個典範。 而佢係應該係知道自己做緊咩噶嘛？佢唔係亂嚟噶嘛？而佢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咁樣去審視佢面對嗰個狀況，到最後佢點樣解決呢個問題？佢發現個問題嘅重點係如何同佢太太交代。佢唔係諗住隱瞞喎。佢一路都系谂点样交代，佢喺第一幕已经成日知唔以对嘅时候，其实佢系一路想同佢太太讲噶，但佢讲唔出口啊，其实，就嗱呢一个就系、是、其实系个角色嗰个古仔嘅重点嚟嘅，即系我哋成日话四个 fill in the blanks， 即系佢有四个窿窿，我哋填咗一句说话讲晒成个古仔嗰样嘢咧。咁呢个人我哋就见到啦，就系呢个咁样嘅人，佢竟然系有一个外遇，爱上咗一只山羊， 系 佢通过就系将呢件事同佢嘅太太交代啊。佢一路系咁做呢样嘢嘅时候，佢都好想佢太太明白啦。到最后佢发现系呢个世界冇人法明白佢咯，而佢太太就杀咗嗰只山羊，就以为件事就已经解决咗。 嗯， 咁呢一个好明显啦，我谂主角 就大家就冇咩需要讨论嘅，就一定系嗰个 Martin 嘅啦。 系我认同系 Martin 嘅，但系咧我又想问，其实佢改变唔算好大嘅，即系佢个信念系好清晰噶嘛，由始至终都系。 都可以咁讲嘅，但系个问题系佢一路谂紧办法点样去执行呢件事嘛。其实我哋一开始我哋唔系好知道佢究竟系想点嘅， 嗯， 即系我哋去到个戏一半啊，我哋先真系知道吓佢。中意咗山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去到个戏后面咧，我哋就发现哦，原来佢个谂法系咁样嘅。 咁即系我哋作为观众嘅角度厘清咗咯，会唔会系？ 都系噶，但系同时就系佢以为佢咁样去执行呢样嘢，佢一路谂住咁样可以话到俾佢太太知，咁样可以解决到个问题。但系呢个世界嘅人唔系咁样睇啊嘛，所以到最后就系产生咗个悲剧，就系佢嘅呢个新欢呢个爱人就俾佢太太杀死咗。就拉条丝入嚟嘛，而呢样嘢系其中一个角色，佢呢个 Martin 呢个角色，佢谂住可以解决到个问题，但系产生咗一个更加佢冇办法想象嘅一个情况嘛。即系嗱，而家我哋咁样睇个戏，到最后嗰个太太杀咗 Sylvia， 拖住条丝入嚟，咁 Sylvia 系一只山羊啫，如果佢系一个妙龄少女咧，咁 Stevie 啱唔啱咧？即系嗱，呢度如果我哋将嗰个古仔咧，你试下将呢一个山羊呢一样嘢咧套入去系一个人嘅话咧，成件事你会完全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但系对于 Martin 嚟讲，佢系真系中意咗一个个体，而呢个个体系山羊也好，系人也好，佢到最后系要谂点样去面对佢太太，点样交代，佢唔想呃佢太太。 系 咁呢一个先至系个戏个主题嘛。个戏唔系哇，我哋。声情并茂咁样去睇佢点样同一只山羊喺埋一齐啊嘛，唔系啊嘛，系讲紧佢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佢点样去面对佢嘅生命，点样去面对佢身边嘅人。 嗯 而呢一样嘢，我认为系点解我中意个戏咧？系因为我近年中意嘅戏都系咁样嘅，都系大部分都系啲个主角咧，佢喺度面对紧佢嘅生命，同埋佢有一啲嘢佢唔知点样处理啊。但系通常都系一啲人嘅阴暗面啊，佢自己有啲阴暗面。 系啊，嗱，我有一个感觉就系呢啲主角咧，通常佢哋好似系被认为唔正常， 系， 但系其实咧，佢哋反而系最清晰佢自己嘅思路，即系佢应该点样去处理件事。但系到咗最后，佢呢个唔正常咧，即系佢太太咁样， 系 杀咗个山羊，即系佢将一件唔正常嘅事，好似咬翻正常咁样咯，即系杀只山羊，好似唔等于杀一个人噶嘛。 系。 嗰、那个主角本身唔正常嗰样嘢，但系佢自己系最清晰，但系其他人会唔明白咯。 而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命题咯、 啊。 所以我点解我话我觉得呢个戏就系有一啲嘅新嘢嘅。佢系即系我唔知道有冇讲过呢个比喻啊。我觉得我哋搞戏剧嘅或者做艺术嘅，其实系做咩咧？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揾一啲最丑陋嘅嘢俾我哋嘅观众睇。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系攞住一支 follow spot 又好，攞住一支探射灯又好，去照到喺呢啲咁污秽、咁核突、咁丑陋嘅嘢入边，仲、有一啲系好嘅嘢。咁呢个系几典型我中意嘅戏出现嘅一啲嘢嚟嘅。 仲有一啲好嘅嘢喺呢个阴暗面入边， 可以咁讲啦。唔一定系喺个阴暗面入边，仲有啲好嘅嘢嘅。但系我哋好多时见到呢啲咁样嘅丑陋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就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有冇搞错啊？ 系啊系啊，即系跟住脚步走开咁。 但系当我哋尝试去了解呢个世界所有嘅人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呢、這个世界冇人想做衰人噶。呢、這个世界冇人即系中意做衰人，中意做坏事噶。 系 即系通过我哋咁样去研究呢啲人物，咁样去睇呢啲人物嘅时候，其实我哋嘅体会系相当有趣嘅。 嗯， 而好多呢啲咁样嘅好嘅剧本都系做紧一样类似嘅嘢咯，就系将一啲我哋原本认为可能系唔好嘅嘢、唔啱嘅嘢摆喺我哋面前啦。咁佢都系可能系唔好，可能系唔啱嘅嘢，但系我哋通过嗰啲人物去面对呢啲状况嘅时候，我哋就见到一啲人性好嘅地方、人性光辉嘅地方。 同埋我记得你讲咧，即系作为一好剧本咧，好多嘅角色佢哋都可能系符合紧同一个嘅议题啦。咁事实上你睇翻，其实佢个仔都系好似唔正常，跟住又唔知点解中意，好似中意咗自己爸爸咁样，即系每个人都好似面对紧一啲。被誉为人哋会誉为唔正常嘅嘢咯。 其实成个戏所有人都唔正常嘅，你谂真啲。 佢太太算唔算正常咧？ 嗰、那个 raw 算唔算正常呢其实。 咁睇你点睇啦。如果我好微观咁样睇嘅话搵某一啲论点出嚟讲嘅话佢都系唔正常㗎。即系佢走去杀咗羊拖住条尸返嚟屋企喎俾个老公睇喎。咁都正常。 咁逼到佢咁咗喎其实系。 咁都可以咁讲咁都可以咁讲、嗯。但系佢系唔系就完全系正常呢即系佢平时系一个好好嘅太太一个正常嘅家庭主妇嚟喎。佢走去揾佢山羊，杀咗佢，血淋淋咁样拖条尸体， 即系逼洗咗佢嘅阴暗面出嚟咁样系嘛？即系其他角色嘅阴暗面，我哋可能就好容易见得到啦，就系中意山羊啦，唔知点解中意咗自己爸爸啦。呢、這个就系逼洗佢要去杀一只山羊，都系佢嘅阴暗面嚟嘅。 所以就系即系我讲过话，当一个好嘅戏，好经常会出现呢个状况噶嘛，就系嗰个世界入边嗰啲人啊，系面对紧一个好类似嘅问题。 系啊系啊， 即系你头先讲嘅应该系讲呢样嘢，就系、是、而呢个世界嗰啲人面对嘅问题系咩咧？就系、是、佢都可能有一啲唔系几正常，或者其他人唔系咁容易接受嘅嘢。 系 佢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嘛？每个人个处理嘅方法都唔同嘛。阿 Ross 有冇咧？阿 Ross 都有嘅，其实阿 Ross 佢作为一个记者咧，即系谂下佢已经系俾嗰个点讲传媒啊， 传播嘅世界 系啊，已经影响咗啦。佢觉得只要唔扬出去，冇人知道就得噶啦。 就好似唔系一个事实， 系就唔系事实嚟啦。呢、這个冇问题。即系你见到个剧本，佢虽然系好简单咁样四个人物，但系佢喺个定位上面呢四个人系拣得好好。而且是好帮到个戏个主题我认为。 嗯。 当然啦要 identify 到呢啲嘢出嚟就需要即係编剧同导演一起合力去将佢揾出嚟啦。但係喺基调上呢个剧本呢你斋睇个剧本已经系见到呢啲蛛丝马迹出嚟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初咁我哋又讲下个起承转合啦，但其实都即系几出噶啦个起承转合。 系啊，你真系咁谂啊！ 我真系惊，唔系，但系我又觉得佢嗰个一层一层将嗰件事推出嚟嗰样嘢咧，系几有趣噶。你咪同我哋讲下呢个故事。 冇，我想问下你喎，你系觉得咁简单咁样，我想学下嘢啊，都 咩啊？你头先有提过噶成个起承转合。 有乜我冇啊？ 有，好 唔紧要啦。咁既然我都提过，你都讲到啦。 好紧张。 咁不如你讲下个起系咩啦？你觉得个成件事个起啊？ 个起咧就系你见到个老公喺度筹除紧一啲嘢啦。咁而嗰一样嘢，我哋慢慢知道就系点样同佢太太交代啦，即系讲翻呢一件佢中意咗一只山羊嘅事。 咁你呢个讲法只系将我头先讲嗰个故仔重复一次啫。 我咪话你讲过咯。 咁但系个问题，你 呢个唔系起咩？ 即系我哋 by definition， 即系喺定义上嚟讲咧，起系咩咧？嗱，因为我哋作为观众其实睇嘅时候咧，就的确系好似你头先咁讲，我哋入到去系慢慢了解个事件， 好正常啦，系啊， 好正常系咁啊，但系。我哋去分析一个剧本嘅时候，我哋揾翻成件事咧，即系呢个戏正就系正在咧，就系、是、我哋之前都睇过啦，就系话个戏咧系喺个戏发生之前咧已经开始咗嘅。 嗯， 所以点解佢个戏一开咧， okay. 其实系已经系有一道好大道嘅力咧系承载住啊。即系唔系啊？佢哋原本嘅生活咧系安好嘅，然之后有一日咧，佢同个仔同个老婆出去野餐，跟住见到只山羊，然之后中意咗只山羊，死啦！我点话俾个老婆知？然之后又见到佢去嗰啲治疗嗰啲聚会，跟住又搞唔掂，然之后翻嚟谂住同个老婆讲，又讲唔到。前面嗰啲佢冇讲啊，但系真正嘅喜系咩啊？个喜系佢同一只山羊搭上咗嘛？ 嗯。 即呢个先至系成个事件真正嘅戏啊嘛，嗱咁当然啦，即系我头先都讲咗，就系话我哋观众去睇戏嘅时候，我哋就唔系咁样睇嘅。 系啊，或者个角色本身，我喺个戏入边第一个时刻出现嘅时候都唔系咁啦。 但系因为我哋咁样去分析剧本嘅时候，我哋要了解嗰啲人个力量啊，系喺边度嚟嘅。 嗯， 即系如果嗰个力量你同我讲话嗱，我觉得大部分观众喺睇嘅时候，应该系唔系好知发生咩事啦，一开始嗰个男人啊。奇奇怪怪咁样，去到边度真真正正知道发生咩事呢？就系个朋友开始问佢系咪有第二个啊？跟住佢慢慢开始讲，哦，原来系有第二个。跟住到佢真系讲佢出边有第二个呢个外遇系一只山羊，就真系最大嗰度力啦。 系 就系佢讲咗呢样嘢出嚟，然之后跟住点算？我就 直接系睇呢样嘢发生咗之后点算噶啦。 系啊，即系作为观众个起，其实喺呢一度噶嘛。 可以咁讲嘅，你可以咁讲嘅。 因为我先知道系乜嘢事啊嘛。 系啦，咁、但系我哋一个技术性嘅分析咧，其实你讲两个，我都认为个问题唔系太大嘅，即、系因为始终我唔认为系。下下都要 precise 得好緊要，咁有啲戲係需要好 precise 嘅。但係呢個戲個狀況咧，你話個戲係佢同個朋友講佢嘅外遇係一隻山羊嗰、那個位得唔得咧？都得嘅、但係之前嗰啲戲咧，你就會難做啲啦。即係你如果係一個導演嘅話，你攞住嗰個劇本就，哦，嗰度先係起喎，前面嗰啲點算咧？ 所以咪其實每個起承轉合都有一啲角度上面嘅分別噶嘛。即係可能演員其實你個起係好早 都可以咁講啊。但係調翻轉頭，因為我哋。作为一个技术性分析的时候可以看呢、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对个剧本有某一个认知或者我当是没有某一个认知我不知道我进来看这个剧本我见到那个男人有些东西奇怪怪的我感觉到他有一些不正常我已经知道他是个主角来的嘛、我已经想看他那条线的嘛我一直是追住这件事来看的嘛、其他东西相对没那么重要的嘛只不过我想知道这个 mystery, 这个这样的谜团究竟是什么、而到某一个位置我们知道这个谜团跟住同个戏一起再向前推进嘛 是、 但是如果我不定义那个戏是其实是他同山羊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我作为导演作为编剧作为演员呢都难做噶，你谂下，即系所以技术性嘅分析咧，我自己嘅答案咧，我会答系佢同只山羊搞埋咗一齐，先至系个技术上嘅起嚟噶，我认为。 我明白，但系咧，咁我就想问啦，嗱，如果我哋系制作团队啦，咁啊将嗰个起定位喺嗰度啦，但我哋需唔需要去顾虑观众会认为个起系真系我都未知咩事，我唔会有个起喺度噶嘛，我唔会有啲咩要去追，我唯一追嘅就 系、 是、啊佢点解会咁样嘅？ 系我觉得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因为普通嘅观众，你唔好话普通嘅观众啦，如果我系即系我无啦啦插入去睇呢个戏，我之前系完全唔知道关于呢个戏嘅嘢，其实我都真系唔知点 follow 嘅，我未必即刻就知道嗰个起系咩嘅。但系如果我哋定义即系话技术上个戏真系开始系起啊嘛，我哋平时我哋讲定义上，咁起之前嘅系咩啊 ？exposition 系嘛？通常我哋定义上系咁啦，即系前设交代。咁你有一个咁长嘅前设交代，你点做咧？你作为一个导演，你作为一个演员，咁当然啦，到最后嗰啲 terms 啊，呢啲咁样嘅定义啊死嘅，咁演员同埋导演系生噶嘛，咁我哋谂点样做好佢咯。但系你谂下，你定义嗰个系起，你定义佢讲咗俾个朋友知嗰个系起，点解唔定义佢同阿山羊喺埋一齐系起咧？然之后我就见到呢个演员已经要处理咯，佢一开个戏佢已经要做咯，你一定系咁做噶。咁所以观众睇嘅时候都会见到呢个角色有嘢。你諗下如果我哋作为一个技术性嘅分析嘅话我一定係咁样定个起我好做啲嘅。 所有人都好做啲啊有嘢。 所有人都好做啲啦。当然啦我自己作为导演也好作为编剧也好就算作为演员也好我其实呢一个答案个意义未必真係十分大嘅啫。因为你諗下我当系普通个演员我接到呢个剧本我做 Martin 嘅角色。我系一个建筑师我而家傻下傻下十下十下因为我有个外遇我唔知点同我老婆讲。咁我已经有某一个状态㗎啦。我自然就要即係存在喺呢一个状态入面然之后去处理我面前嘅问题处理我面前嘅人物㗎啦。咁佢好自然就已经系在这个戏里面的了其实。不需要那个技术性的分析个戏在这里所以你的戏要这样做。即是分别不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这样技术性的分析的时候呢我能够 identify 到这个是整个戏最主要的事件的开端 是帮我们厘清所有东西多很多的。 一定 是。即如果你告诉我听个戏原来个开端就是他话了给个朋友知他有个外遇是山羊的话那整个戏呢就是讲他怎样处理个朋友。 哦，系啊，系 啱唔啱啊？即系我定义上唔系个定义系佢同只山羊搭上咗，然之后佢死啦！我而家点算啊？我睇佢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啊？成个戏呢条先系佢哋主线啊嘛。 系 你同我讲话俾个朋友知道咗，我会想睇佢下一幕系咪去暗杀个朋友咯？系嘛？咁嗰个会系第二个戏咯。所以喺定义上嚟讲，我会咁样去选择呢一个戏，令到咧嗰个演员第一场一入嚟嘅时候咧。佢嗰个状态就有唔同啦， 就有得做啦，已经 系啦，咁、okay. 那个戏就已经个 定位会完全唔同咯。所以呢个戏都系我好多集都讲过，就系话近代嘅戏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情况啊。 系，我都记得你讲过啲电影都系咪一出嚟炸炸炸炸炸炸，炸咗好多嘢，嘣嘣抌几个炸弹落嚟，但系你都唔知咩事啊，未知咩事。 但系而家啲观众中意咁样噶嘛？而家啲观众系中意，唔系啊，系中意我入到嚟。我唔系好知道，然之后慢慢 find out， 然之后啲观众一齐 find out 嘅时候，哦，原来系咁样啊！咁啲观众咧就好 fulfilling 啦，即系佢会好满足啦。 同埋系咪其实咧一般嘅起承转合咧，即系一行出嚟，佢讲嗰个背景资料，我哋发生咩事，讲个戏，即系呢一个方式已经有啲闷咧开始。太多 这个的而且确系旧式啲噶啦，已经即系。我唔可以话呢个方法唔 work， 唔可以话呢个方法就冇人用，唔系嘅，因为呢个系比较简单直接啲、但系即系如果应用得宜嘅话，将嗰个戏咁样推前嘅话咧，系会令到观众吊瘾啲咯，即系观众会 谂咯，佢谂多啲咩事？ 因为而家啲观众咧，佢唔中意 spoon feeding 嘅，即系佢唔中意我哋系咁喂佢嘅，佢哋中意一路喺度睇，一路喺度。find out， 一路喺度揾嗰个答案，一路喺度 将用脑多啲咯。 系啦，咁呢个我觉得系我唔敢谂话大趋势嚟，但系起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即系方法系都几普遍应用噶咯。 咁好啦，嗱，我哋继续讲翻山羊啦。今次个转咧，嗱，我估个转就系拖只羊嘅尸体入嚟， 系。 系嘛？ 系啊，系啊，我谂都冇乜其他变数。终于啱翻。其实。呢、這个都有讨论嘅空间，即系究竟系件事系咪就解决咗咧？嗰只山羊条尸而家入咗嚟，系咪件事就解决咗咧？ 我谂放每一个人都唔系。 系啦，即系大部分嚟讲嗰件事，只山羊死咗系咪件事就已经解决咗咧？唔系噶嘛，但系个戏就喺呢度完咗。佢呢个戏其中一个，我觉得几有，我认为系几有型啊！即系几有型嗰个地方就系喺一个咁嘅高位，一刀切落嚟，然之后个戏完咗。一个钟头三个字倒就完噶啦，嗰个戏，然之后就系嗰只羊而家死咗啦，冇问题啦，个老婆拖住只羊走嚟，而家冇晒问题啦。 我认为系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咯，但系唔等于解决咯，即系你譬如净系个老婆啊，我杀咗只羊，唔等于我老公唔系爱紧第二样嘢噶， 系啊， 即系佢呢一个我老公有婚外情呢样嘢冇，其实心灵上系冇解决嘅。 所以呢一个就系、是。即系个戏其中一个我觉得好有型嘅嘢，同埋我哋头先都讨论咗就系话，哎呀，佢杀咗只羊，咁佢系啱定系唔啱咧？如果嗰个系一个人咁点咧？即系我谂，我哋作为观众咧，我哋睇完个戏走嘅时候咧，系我谂有啲观众会问呢个问题噶。即系我自己，如果我系导演嘅话，我会希望可以做完个戏之后有咁嘅效果，就系啲人会谂，喂，如果佢中意嗰个系一个人而唔系一个山羊，咁杀咗个人拖条尸入嚟，咁佢仲？是啱定唔啱咧？咁呢个就意味好深长啦，即系个古仔就变成咗完全系另外一个古仔啦。 系某程度上，都系你头先讲咧，即系编剧有一个动力去写呢一个故事，就系、是、如果呢个系一个人而唔系一只羊，即系被认为系唔正常嘅嘢时候，咁、其他人又会点样睇同一件事咧？ 系啊，所以呢一个剧本，我觉得佢简洁有力，即系唔使长，而且佢呢个命题系我头先都讲咗，相当新鲜嘅。其实当时我睇嘅时候，到而家都好新鲜啦。即系我而家我谂冇睇过呢个戏，冇听过呢个剧本嘅听众，你如果有机会去睇或者揾个剧本望下嘅话，你都会哇劲、啊，真系一个中文三个字就一气呵成，系好快，其实好爽快嘅、那个戏。 系 就系因为其中一个即系技巧上嘅用咗，就系、是、真系将嗰个戏。推咗去前面，然之后个戏一劈头已经推住去噶咯，系好有力噶。 但系头先咧，我记得你讲过咧，话第三场啊，即系你喺外国睇咧，就系、是、用英文做啦，咁啊个语言令到佢有喜剧效果。咁、但系嗱，香港嗰个版本啊，其实香港外国我都冇睇过嗰个版本啊。但系你话有一种唔同嘅味道，你觉得呢个喺剧本上面系咪翻译嘅唔同嚟嘅咧？ 我觉得真係好难嘅翻译剧本，其实 系一定 系。即係我自己其实我都译唔少剧本。 嗯。 我而家特别系我都开始有啲心得出咗嚟添。 系。 但係我諗最难译嘅唔系啲字，最难译嘅系个文化。 系一定系。 因为到最后呢，我觉得系我好多时我如果做翻译呢，我如果得嘅话呢，我会去同个排练嘅团队，即係个 acting company, 个导演同埋演员呢， 我会去解释俾佢听我点解会咁样译，同埋嗰啲译嘅重点喺边度，同埋我译嘅时候有冇一啲文化上嘅特点咧，系我需要 highlight。譬如嗰啲人嘅语气啦，佢用字啦，嗰啲节奏啦，即系我习惯我翻译嘅时候咧，我尽量希望系原本嗰句句子有几多个音节，即系英文讲 syllables 啊嘛，有几多个音节啦，我广东话尽量译翻一样咁多音节嘅。 啊，依家都可以，因为我知道以前譬如莎士比亚嗰啲系可以做到得嗰种啊嘛。 都唔系全部可以嘅，即系有阵时候我都要放弃嘅。 系啊， 咁但系喺尽量嘅情况之下，我会尽量译到系一样咁多个音节，同埋嗰啲轻重位尽量摆翻啱。因为我哋已经好彩噶啦，因为英文个文法同我哋中文个文法咧个基本个 structure 咧系类似嘅，即系有个主词、动词、有个副词，系啊系啊，即系有个咁嘅 structure 已经系一样。但系你如果系日文咁样咧。就惨啦，因为调转咗噶嘛， 系嘅咩？ 即系因为系主词跟呢个宾词，然之后先至系个动词噶嘛，即系系我你爱噶嘛，唔系我爱你噶嘛。咁你如果系咁样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咧，你译嘅时候咧，真系乱晒噶。咁所以呢一个戏咧，其实我自己睇咧，英文个剧本咧系个节奏系好明快、好爽噶。 系， 但系咁啱，因为我哋又得到一个香港嘅其中一个翻译本啦，我睇到啦，咁就系入边有一啲见到咧，就系佢。少少放棄咗嗰個節奏啊，即係佢譯個意思而冇譯到個節奏，而呢樣嘢咧有陣時係令到個戲咧就成個感情唔同咗。因為當然啦，好嘅演員係可以，就算個節奏唔同咗，佢都可以演繹到嗰個感情。但係因為我哋中國人，我哋嘅習慣係內斂啲咧，令到如果喺個注腳上面翻譯嘅時候做得唔好咧，就有機會會出現呢、這個。情况就系译到个意思译唔到个文化，咁呢个好难嘅。我哋去睇戏，我哋都好难见到一扎人喺度即系扮外国人。 譬如你英国人嗰种好幽默、好讽刺嘅幽默，嗰啲系好难做到噶嘛，做已经好难。 但系到最后，我哋只可以做，即系演员做嘅，其实系我唔理嗰个系咩文化、咩人种，我哋系想办法了解呢一个人物嘅特性啊嘛。咁、如果我能够了解呢个人物嘅特性嘅时候，咁佢好自然就会系嗰个演绎噶啦。佢就冇話係中國人定係咩人㗎，都係人啫，因為人性係冇改變㗎嘛，只不過價值觀有啲改變㗎嘛，習慣有啲改變㗎嘛。咁而而家就係話，我認為呢個戲呢，你如果用英式英語或者美式英語或者係翻譯成廣東話，如果呢樣嘢處理得唔好嘅話呢，就好有機會由於個文化差異呢就譯唔到。即係譬如有一段個爸爸同個仔喺度互相鬧大家，即係你又話佢變態，佢又話你 forgive me 死基佬咁樣，即係佢個原本嗰啲英文你點譯啫，個節奏都唔同咗。咁但係我哋亦都有个学名叫 repartee 就係讲呢对白好短嘅，两个人接住係咁去係咁去就会冧上去个戏。咁如果我哋唔理个节奏嘅话，好容易呢样嘢喺本身編劇写嘅时候，因为編劇到最后唔係写字呀，編劇係写对白，係写啲人用啲咩字用啲咩节奏。呢样嘢如果我哋唔好好地咁处理嘅话，好容易个翻译本呢就会搞垮咗个戏囉。 好啦，咁今日多谢晒阿初同我哋分享山羊呢个剧本同埋好多剧本上面嘅知识。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今日多谢晒初，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Thank you.